曹操专车新能源出行服务平台，公车公营，合法合规，安全便捷，高峰雨天不溢价，动态折扣享不停，新用户注册就送100元礼包，现招募经济司机，做城市新白领，开合规网约车，收入有保障。详细咨询010-8497-2301，010-8497-2301，曹操专车不辜负每一程相遇。 我是前鹏意向 CEO 邓慧慧，经典九六九，心动的声音，祝经典九六九6周年生日快乐。 我是燕海铝业 CEO 施怀礼，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在听，经典九六九6周年生日快乐。 我是点阵头条的创始人焦炳阳，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在听，经典九六九6周年生日快乐。 我是蒙特泉酒业总经理张智慧，听经典九六九，喝蒙特泉好酒，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在听，祝经典九六九6周年生日快乐。 我是惠家养老曹素娟，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在听，这一路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的温度与尊严，祝经典九六九6周年生日快乐。 我是青青优农总裁王海宁，生态优质健康，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在听，青青优农祝经典九六九6周年生日快乐。 机会不能等，时间不能等，优惠不能等，超前一步的行动不能等，进阶沃尔沃置换正当时，沃尔沃北京置换专享政策限时开启中，最高置换补贴18000元，同享3年无忧购车计划，详情请洽沃尔沃经销商。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陈数。很多朋友问皮肤好怎么保养，其实我吃燕窝有10几年了，以前都是自己炖燕窝，一忙起来就没时间，还好遇到小鲜炖鲜炖燕窝，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，当天先炖，冷鲜配送，零添加，让我不管在哪个城市拍戏，不管有多忙，都可以享受到一份新鲜营养又好吃的燕窝。参加天猫99品牌欢聚盛典，认准鲜炖燕窝专家品牌小鲜炖。 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看的画面，过你过的时间，天

时的夜没有星光，门前的大树花儿谢了，树上的小鸟搬了新家，请你忘了呀，风雨中想起，飞吧飞吧，我流泪，妈妈会等你回家，萤火虫为我飞吧飞吧，梦里的夜没有泪光。 就此飞蛾扑火，明知是祸，为何还不知所措？ 最好不见，最好不眠，如此才可不与你相恋，多我一步的擦肩，就步步沦陷。 是时间的过错，让我们只能错过。我多想念你，多遥远，早知道是苦果，这一刻也不想逃脱。可惜这字眼太刺眼，两个世界之后。 最好不见，最好不念，